大家晚安，欢迎收看周末版的《真知道》，我是代班主持人姚慧珍。今天是中秋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而在这个合家团圆的日子里面，有一个官啊，暴力之气让我们不得不讨论，因为呢，他要我们人民选出来的议员呢，称呼他为市长，我要跟你写哦。而呢，这个官啊，就是我们台北市长柯文哲，一被瞎的对象呢，哎，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哦，就是我们人民选出来的台北市议员简淑培哦，从昔日的阿北到今天大耍官威，要议员称他为是市长，没礼貌。到底柯文哲这两年的任期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难道他忘了他的权力是人民赋予他的吗？还是说因为他任期即将届满，他失去了台北市的资源之后，即将恢复为平日的阿伯，这一点让他感到非常的忧虑呢？另外一部分就是他花了近9000万元所办的城市博览会，到现在竟然只有6万多人去参观，换算下来一个人的成本高达1500块，安内干袂伤贵？没有比较，没有伤害。看一下基隆市的城市博览会，人家预算只花了1/2，4000多万元，结果人家真的是人满爆棚。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另外一个火线的主题，其实就是联电前董事长曹新成哦。曹新成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他呼吁所有的县市长选举的参选人都应该要宣誓抗中保台，让人民做一个选择。就没有想到当了两任的台北市长的柯文哲却说抗中不一定，保台不一定要跟抗中连在一起呀。就他这样的说法，让曹新成批评说，首都有这样子无厘头的市长，真的是让人家觉得蛮悲哀的。那另外一个必须要关注一个议题，就是美中关系。我们知道美国的议会在14日要审这个台湾的政策法，这台湾政策法一审下去之后，有人就说等于美中关系面临到一个分手的时候，变成要讲清楚说明白未来到底是分是合，那对台海关系又有什么样的影响性呢？我们待会一起来讨论。今天邀请了几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民进党北市议员简淑培。 慧珍姐好，大家好。 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慧珍好，大家好。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郑世伟。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王时琪。 大家好。 另外就是政治评论员林玉慧。 慧珍，大家中秋节快乐。 那晚一点呢，我们的备役陆军少将于北辰会加入我们的讨论。那是的，今天其实要特别讨论的议题其实就是柯文哲。昔日的阿伯今日要你尊称他市长。我们来看一下影片。 市长，你是不是可以签署？我现在就上去跟你签署。 好，哥哥跟你讲，我根本不想逼你啊。那个是我的，那个是你的谁？是你的谁？ 是我们台湾的民意， 管你去 民意组织啊，希望市长可以签署。 你没有资格上来下去。 我没有资格上来。 这是我的心意。 所以市长也不签署是不是？ 我根本不想。 这个不是我发起的。 市政再来，市政再来。 所以市长也不愿意签署。好的，谢谢你哦。谢谢市长，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了，市长不愿意签署绝不投降的承诺书哈。 你秘书处用这么多人，你市政府、你市长边仔的人这么多，你满意度这么低，你到底要创啥？你到底要干嘛？啊？柯文哲你在干嘛？ 你是直接叫我柯文哲是？ 啊，不然呢？ 你要叫市长。 为什么？ 要礼貌。 要有礼貌。 对啊， 要有礼貌。所以市长不叫柯文哲， 是吧？李正昌。 而且我告诉你， 来， 我告诉你， 哎，李尚 往，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得跟你写，我讲。 淑培，你们跟你写呢？哦，你这帮写在咖喱那呢？你起我们人民选出来的那几个起定者，那些公要跟你写啦。第二件事情，我真的觉得不 就不理解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前是亲民的阿伯阿伯嗡嗡嗡，阿金妈叫你尊称他是起定哦，伯利伯利吗？我跟你讲，你还少做一件事情，你要立正站好啊！ 我要立正站好。我相信民主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民选的官必须要立正站好，尤其哦，现在这个越来越民主之后，人家都希望所有的官要越来越亲民啊！你要越来越亲民，你的选票才会多，大家才会觉得说啊，你都是我的自己人嘛，我随便的时候，随时时候我都可以找到你。其实那一天的质询我是有一点讶异啦齁，我觉得柯文哲把我直呼他名讳这一件事情指控我没有礼貌，其实我觉得他是在转移焦点。 是 为什么？因为我那一天其实在问他说，诶，你说啊，黄珊珊要接你棒，黄珊珊是最棒的接班人，请问黄珊珊接棒之后他要延续柯文哲的市政什么事情？他说因为柯文哲的市政做得非常好、哦、所以我们很有执行力的团队，他要继续延续。我说可是你知道黄珊珊上任之后台北市的市政满意度都是掉卡位吗？连续三年都是21名22名，所以黄珊珊当选市长之后也是继续调查被吗？他答不出来。第二个，黄珊珊这个上任之后，台北市包含我们的秘书处的人员用了比郝龙斌多30个人， 吓死人。 对，然后还从各局处把各局处的公务人员全部调来用，又调了40几个人，总共多了70几个人，结果你的市政满意度还是调查呗，而且你的市政满意度调查呗，不是只有市政满意度哦，人民是用他的脚投票离开台北市。柯文哲上任之后到现在，台北市少了20几万人，所以他其实是叫我问他，他不知道要 怎么想去， 因为我提出了所有的市政的证据全部都是啊，然后一直不回答我，所以我问他说，诶，柯文哲你是在睡觉哦？他就说，诶，啊你不礼貌呢，你怎么直呼我名讳？你要我礼貌、哦、要我礼貌、哦、要叫我市长。 诶、欸、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他有没有礼貌。因为我真的觉得别人讲谁没礼貌都没关系，就他不可以，你知道他多没礼貌。比如说我们刚刚影片一开始有看到，对于林颖梦的议员跟他的相关啊，就说你要不要签所谓的抗中保台啊，捍卫台湾这个承诺书啊。他竟然说你们这些没当过兵的。诶、欸台湾至少有一半的就一半女性的话， 有很多男生没当兵啊。啊 对啊。再来小朋友不要问那种没有那无聊问题好不好，他是议员诶、欸、你竟然叫一个议员说小朋友啊，不，你是当大家长的心态真的是很不可取。你是要我开始训练军队当军阀吗？我觉得这件事情你不用训练，因为你现在口气就跟军阀一样。然后呢还说现阶段抗中保抵抗时钟保卫台北啦。我跟你讲我根本不想理你，我管你去擦这个不好听的，我们就今天中秋节不要弄出来。你没有资格上来，这是我的区域，下去。诶，他议员是代表人民来质询你来监督你，他说你没有资格。所以换句话说，柯文哲等同于对我们全台北市200多万市民说你没有资格监督我。 那我想请大家再回想一下，当柯文哲在批评任何的公共事务的时候，他是据理力争，他还是就到处这个谩骂而已。像他在批评蔡英文的时候，他是不是就直接叫蔡英文？他有尊称蔡英文为总统吗？他有时时称他为啊，这是我国的总统吗？那他在批评苏贞昌的时候，他有尊称他为院长吗？他在批评陈时中的时候有这样子吗？他在批评任何的公共事务的时候，他是有带着职称在说人家的事务是怎么样？他有认真的去探讨这些公共事务的脉络然后再去做探讨吗？还是随着情绪化，还是随着他当天他想要冲网络上面的流量，他就到处就乱骂人。所以事实上我觉得他去鄙视女性，他去歧视任何人，这个其实是他骨子里面，这个我只能够说他家教不好。只不过呢，我们过去台北市是非常的倒霉，我们选出了一个家教这么不好的人来担任市长，那本来也就算了，如果说一个家教不好的人，一个会鄙视其他人的人，他如果说市政还能做得好的话，那我们也就摸摸鼻子也就认了。偏偏最重要的在市政上面他没有办法做得好。 苏培，我觉得你这句话回他回得非常好啊，你明明都是输了要去演成英雄，真的。其实他这个如果说他用这种态度话，你这样的说法确实是有道理的。另外一个是要特别关注的是说，诶，你好像有发现说他其实城市博览会的这个预算 哦，北边呢？他我们想说8000多万一定加追啊，拍谁哈？人家其实够暗扛钱归一般，藏在19个局处里面，所以总共从头到尾是9000万，到目前为止只有6万人参观哦。 对啊，这个事情当然就是城市博览会，因为他是看到基隆林佑昌办得很好之后，他就临时起意说我马被搬嘛，啊你被搬金后啊，你的领金搬，可是他就是办得非常的唐突，办得非常的突兀，而且重点是柯文哲这八年市政是乏善可陈诶，他唯一一个政绩叫做什么？叫做还债510，除此之外台北市没有任何建设，所以你说你要办一个城博会去告诉大家你还500多亿，哎，怎么办呢？那个柯文哲站在那里，一直敢讲，我就还债500多亿，我就还债500多亿就好了。 我这嘛写在还债500多亿， 啊、 我怎么卖开金牛？ 我什么都不做，我还债500多亿。你把这个东西当成你的骄傲的时候，可是你要东施效颦，学林佑昌去办这个城市博览会，你整个城市博览会就会非常的无聊嘛。我举一个例子，你知道吗？他把这个65岁以上的长辈的健保费拿来当他的政绩，我告诉你这真的是太荒唐。柯文哲上任之后，其实好，65岁的长辈的健保费的补助其实是在马英九陈水扁的时候就开始补助了，柯文哲上任之后在2016年把它删掉，说65岁变成70岁，嗯，所有的长辈非常生气啊，尤其那个64岁的长辈更生气啊。欸，我都一个月我都满65岁，结果我要变成70岁。好，柯文哲这件事情就被骂，骂完之后他在2018年上任之后恢复了，变成65岁。然后你知道吗，柯文哲最厚脸皮的是他在城市博览会的时候把这个东西拿来当他的政绩耶，嗯，就一直宣传说哦，我补助健保费啦，齁，啊这个事情我做得很好啊。我就要讲说，你这种没有政绩然后拿别人的政绩来当政绩骗人，谁要去看你？第二个，你的市政成绩是吊桥妹，谁要去干一个吊桥妹的人的博览会啊？东南亚系快快林佑昌五星级的博览会当然比较好看，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啊。你这种吊桥妹的谁要看？再者，更重要的是，你如果你有编好预算，好好认真的做，你要花多少钱就说多少钱。你不是你用二倍金花了8000多万，你还藏了1000多万在各局处的业务费。 是， 你知道各局处的业务费，它都有业务要执行。你这样子东挪西用，然后柯文哲，你好意思说你叫做省钱市长？ 是，重点是哦，9000万花的一个城市博览会，到目前只有6万人去看，换算下来一个人的成本几千狗八扣。我们先来看一下影片。 将来我们那个捷运站每一个站都要重新设计。 中秋连假第一天，台北市长柯文哲充当导览员，一一解说各区展览内容。 我们12个行政区找了12家大学， 总结8年成绩的毕业展，但这参观人数似乎不如预期。 台北城市博览会在中秋连假期间，人潮明显比平日还要来得更多一些。但是其实在8月27号到9月6号期间，入场人次只有6.1万。 展期进入倒数计时，参观人数距离30万目标似乎还差很远。议员踢爆北市府为了冲政绩，竟然不择手段施压民团强迫参观。 最近频频打电话，要求他们要交出里监事的名单，包括姓名、电话、地址，还要求理事长要亲自带队，带领里监事跟会员去参观城市博览会。 议员质疑北市下达动员令，不只要求各局处所辖的协会、工会、商会交出名单各资，组团前往参观充人气，不能到场还要上网帮忙充点阅，平时申请补助的民间团体根本不敢不从。只是台北城博会拿8000多万的二倍金救命钱，目标30万人，完成度恐怕不到1/3。对比先前6月登场的基隆城博会，预算将近4000万，10天创下101万人参观。 我不晓得那个10天100万是怎么算的，一天10万人不得了耶！我到底在数字是假的吧？ 柯文哲毕业展爆争议不止一桩，议员踢爆8000多万公帑，恐怕还只是表面。市府藏预算，包括在环保局、客委会、捷运局，多达19个局处都有拿出业务费配合城博会作业，总相关支出达到1300多万。 不止动用了二倍金，甚至无故预算的审查，把原本应该在各局处做业务的业务费挪用到这个城博会来举办。 实际总预算砸下超过9000万，但开展以来陆续被揪出满满缺失，一场城博会恐怕没为柯文哲加分，浪费公帑记录反倒再添一笔。 真的是一个陈伯慧，竟然你看你没有政绩到什么地步，没有政绩到你要灌水耶，现在被人家发现他的陈伯慧的这个竟然是把一个北市 TOD 哦，也就是大众运输导向发展哦，刚淑培说这个其实就连开案哦，他竟然把黄大州、陈水扁、马英九、郝龙斌任内的弄个撒撒里白，然后呢，所以从头到尾柯文哲任内只有大桥头一个案子的 TOD 完开工，灌得太严重了吧，只开工一案就灌到43案，就当初在这个前瞻计划你的时候，你柯文哲骂说一群强盗在分钱，啊，现在公共的啊，你也不是分赃吗？啊，你分赃分分的还把这个你分的赃大勒墙壁上让大家来看吗？所以石琪姐，我是觉得柯文哲他到底为什么，第一个是说现在已经即将卸任，感觉上他的暴力之气好像真的是把议员当小孩子在骂。第二件事情，那为什么他的一个城市博览会跟人家基隆人家4000万有100万人去参观，以高雄嘛没整夜就只有6万人。 的确，你知道基隆那时候办城市博览会啊，哇，好多人都往那边挤。那为什么大家会往那边挤呢？是因为基隆博览会的整个设计概念是把整个城市当作一个展览，而不是像台北市说，我的陈博就是把我的这8年来做的事情啪啪啪啪啪啪贴在那个木板条上面，所以概念是不一样的。那也是因为基隆的确做了很多的城市样貌上面的改变，然后所以哇，大家就觉得跟过去认识的基隆不一样。那个是站在市民的角度上面感受这座城市而带给他们的光荣感，我觉得那个光荣感的概念是最重要的。可是台北市的城市博览会，它不是用市民的观点为出发点，它是用市长我个人的观点为出发点，所以不是用市民为主体，主体是我市长柯文哲，我有称市长相当有礼貌有没有？所以呢，他就是告诉你说，我告诉你啦，我这个市长齁，啪啪啪啪啪啪贴了这些满满的，这些都是我做出来的哦，你们这些市民要来看完这些东西之后就知道我这个市长有够厉害，赞啦， 而且我们搞不好还要谢祖隆恩。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我觉得那个出发点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柯文哲的眼中其实不太有市民，他眼中真的只有自己，他用自己为主体的观点去做出发，去做施政，然后去做展览，花这些钱。所以呢，他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他对于这个林颖梦啦，对于简淑培这些监督他的市议员的这些态度，再加上他办陈伯的这个办的这样的哩哩啦，其实都展现出我就是那个皇帝，我是那个在上位的人，而你们都是在下位的人。尽管市议员是要监督市政府的，可是他视这些监督的力量为你没有资格上来，因为我才是那个主子，你们都是我的奴仆啊，臣子。也就是说他对于民主制度的恶意破坏，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严重的。那当王世坚送你龙袍的时候，你怎么没有生气？哇，因为龙袍好适合我哟，我就是那个天下的王，我就是那个主子。然后今天林颖梦叫你签那个这个 抗中保台的 抗中保台的不投降的承诺书，你没有资格给我上来。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他心里面真心的认为他自己就是个皇帝，所以他曾经是汉高祖，他也曾经是雍正，他也曾经是乾隆，反正就是说他不断的在穿越时空，那穿越时空其实都是当代的那个皇帝，这就是他的心态。所以他尽管花了这么多的钱去办了一个没有人要去，还用上对下压迫的方式动员这个学校也去啦，然后李明啦，里长要带队去啦等等，去抽那个人数，其实我觉得都是他威权的上下尊卑这样子的心态作祟。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他为什么要破坏这些民主制度？你看看他花钱的方式，他用二倍金其实是人民的救命钱，就是以备你不时之需的时候我花掉没有关系，然后呢其他的所有钱呢藏在各个局处，嘿，我就是不要给你监督，你简淑培想监督我门儿都没有，因为我隐藏在各个地方，你有本事你去挑出来啊，挑出来之后发现说哦4999万、嘿嘿，我合法逃避监督。你看看他的心态，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很要不得啦。那他现在为什么要东骂骂西骂骂？其实就是因为创造声量，因为我是皇帝，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真正的当上那个皇帝，所以我必须要有声量。诶，开玩笑，我只剩下80几天，我可能就要卸任了。万一没有我的舞台，这件事情是皇帝无法容许的，所以他必须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创造他个人的这些声量上面的价值。所以眼中只有自己，而没有任何其他人。 是，那玉慧姐，我想请教一下，他真的是就很蛮的四倍公办，人家他花了9000万，结果呢又灌水，把四任市长的一些政绩都纳进来，然后呢，刚那个石琪姐提到的，又开始藏了1300万在19个局处，然后规避监督，然后呢又爆充人数啊，拜托人家，拜托民防单位啊，拜托什么，拜托西一定要去参观，结果现在发现你的文宣品都被人家福报了93%，结果人家基隆10天100万人，一到在写花形象面代金，那也安内跟他。 我觉得简单有三个形容词来形容柯文哲。柯文哲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他口口声声说自己什么推倒蓝绿的高墙，他是一个非常不诚实的人，他嘴巴常常讲出来的话跟他所做的行为完全是两回事。第二个，他是极度威权的人，那他是一个极度保守，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守旧极度保守的人，所以他在骨子里面他歧视女性，不管说过去对陈菊院长，或者是对于这个陈以真女性，他认为女性漂漂亮你就去做柜台就好啦，这个都是他过去曾经讲过的话，所以他对于女性性别的意识他是非常非常的低，而且他歧视女性，甚至于他觉得他自己什么事都很好。那第三个我想要讲，他是一个完全目无法纪的人，所有的规范在他的眼中，在我就是别人都要守他的规范，别人都要守纪律，就他可以不用守纪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台北市，我们有这么多的议员其实非常认真的想要监督台北的市政，你如果真的想要办你8年的你的毕业展，我们不是说不给你办我相信议员也会给他办那你只要先你把预算先前一年先提列出来，然后照预算你把它编列好，然后让议员可以去监督，你也可以轰轰烈烈的，你也可以热热闹闹的去办，就像灯节一样你都可以去办。可是他要用这种偷偷摸摸的方式，所以其实就像如同刚才主持人所说，他这个其实起心动念就是看到这个基隆办得好，可是基隆办得好人家是有他的历史底蕴，因为基隆建成到现在100年，他是利用诚如刚才像石琪所说的，基隆各个不同的地点，那他有的是古迹活化，那他有的是社区的再造，甚至于有些呢是他把古迹再挖出来以后，他如何让他用新的科技 AR VR 能够让大家现在去观看， 主角是基隆这个城市， 是， 但是柯文哲主角是他自己， 所以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你如果想要做你自己，你就必须要有料，你就必须要掏出这8年来你做了什么。可是偏偏是这8年来，他忙着斗争，他忙着创造自己的皇帝，他忙着在弄他的民众党，他忙着就是整天在算计别人，整天在网络上面斗争别人，然后整天呢只会用尖酸刻薄的话语去骂别人，他为台湾的政治，特别是台北的这整个的这个政治文化，创造了一个最恶劣的一个典范。所以其实柯文哲是一个没有办法忍受寂寞的人。我觉得期待再过70多天以后，再过80多天以后，那我相信在这场选举呢，那以他的政党，或者是呢以柯文哲这个人，在未来的台湾政坛，应该他的声量会急速的消失。到那个时候，柯文哲将会使出那种泼妇骂街也好，或者是那种莽夫的任何的行径，他会让大家更讨厌。 是，所以即将从市长变成阿伯的柯文哲还会耍出什么样的招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是啊，柯文哲现在正是在耍官威吗？一会呛议员，一会又酸参选员，然后呢，甚至是双标，搞双标来按住我。像是黄珊珊要出席华南市场这个抽奖活动，他就当说啊，我只是来看看好朋友的，不行吗？那你柯文哲为什么当初那个9月6号陈时中去打个球都不行，现在他去那个华南市场的抽奖活动，现在又可以呢？柯文哲到底是不是搞双标呢？那范老师，你认为柯文哲最近好像吃了炸药一样又呛议员又酸参选人，到底目的何在？ 我讲，我们在看一个政治人物哦，当然从他的一个从小他的生长背景啊，或者他的价值观，我们才去分析他为什么会有这些行动。我认为他对这个林以梦跟对苏培的基本他的这个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他认为，我们知道林以梦，因为他有官司缠身啊，因为他一个助理的事情，我认为他就是认为林以梦不可能连任的。嗯，我就是看不起你了。哦，我就是打你这个落水狗了。我们知道柯文哲最崇拜谁？毛泽东。共产党只跟有实力的人打交道。 那他为什么对苏培这样？ 苏培会连任嘛？这个大家都知道，而且他有战力啊，对不对？他敢对王世坚吗？不敢啊。所以柯文哲永远是用实力主义来作为他的衡量。那你没有实力，你没有未来，你不可能连任，我干嘛理你？嗯，我就是说，你去死一死啊！就用这种话来讲啊，这一般人都不会讲话，管你去死，就表示轻蔑。我觉得瞧不起你，所以我觉得今天柯文哲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而且我必须要讲，他今天跟苏培一搭一唱，我讲他还觉得他抬举你，嗯， 他还觉得他抬举 你，那当然我网络有声量啊，对不对？他还觉得说我跟你一唱，表示他还觉得哎，你在我眼中我还可以跟你， 我还愿意跟你对话， 对话，对， 因为他常常去骂小英， 你听他讲说，我要跟你下几年啊，他还有保留， 对， 他还没有全部的， 他还说请苏培对他礼貌一点，哦，柯文哲什么时候这么谦卑啊？你对我， 你还值得我出手， 对呀，值得我还让我 全力出手， 对，其他人还不屑出手，所以你要 那个是完全不管他， 完全不管他，他还叫你不要接近我，就感觉好像你。 有没有觉得很荣耀？ 我们刚才办这个城市博览会办得毫无正当性。5月26号今年远见杂志做的台北市县市长的民调，柯文哲达到四个第一。第一个第一是什么？六都满意度全台湾六都最后一名。倒数第一。第二个第一 ,22 个县市满意度全台湾哦最后一名。这个22县市包含什么南投什么云林什么全包含 台北市好像很少这么烂过。 这么烂。而且第三个第一是什么？他的不满意度跟满意度是最接近的。他满意度 43.7%, 不满意度 43.1%。全台湾各县市没有说旗鼓相当，基本上满意度都是高于不满意度。他是完全接近。只是指他没有被淹过去。第四个他的施政的打的分数是 61.9 分，全国最后一名。就及格边缘。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市长还可以办城市博览会，9000万只有6万人参加嘛。嗯。表示我不知道台北市民眼睛是雪亮的。 是。 没有人那么白目嘛。嗯。对，你跑去中秋节去看那个干嘛？因为完全是为你个人在做一个宣传，为你个人过去这8年的政绩啊，好像做一个点缀。可是我真的必须要讲，中国有一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民调这么差还有脸办这种活动，浪费民脂民膏，然后把经费藏在一些其他的处事。所以我必须要讲，用这种方式来掩人耳目，暗度陈仓。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但是我必须要讲，他做这些事情他都有他的目的。 对。 2020年大家不要忘记，总统大选韩国瑜拿到552万票。你认为552万票可以当选多少立委？所以他现在觊觎的是这550万票。国民党要紧张。因为今天当柯文哲，他今天骂林以梦，林以梦是时代力量。他今天骂简书培，简书培是民进党。嗯。谁看得爽？蓝营看得爽啊。讨厌民进党的人看得爽啊。这552票就是讨厌民进党。那我问你，今天柯文哲越这样用力，越这样大声，越这样肆无忌惮，甚至我们认为越这样招惊，他有的目的就是怎么样吸引这些蓝营的人的眼球。嗯。所以我觉得他完全达到他的目的。 是。 你去看柯文哲的声量，跟你现在去看朱立伦的声量，那能比吗？为什么柯文哲可以博得这个声量？就他掌握了这个议会的这个战场嘛。 是。 所以我觉得今天朱立伦要担心的是什么？他为什么在德国人那边暴怒？他为什么暴怒？ 他就问到民调的问题。 不是，因为他也想透过这个德国之声来吸引蓝营的支持者嘛。他故意的，第二个，他凸显他内心的担心跟焦虑，因为柯文哲黄雀在后，直接把国民党的这个基本盘全部整盘端走，未来他国民党怎么办？ 是，那另外一方面呢，事实上柯文哲最近这么暴走，主要原因也是因为陈时中的声势啊，慢慢的真的是开始引起指责的感觉哦。那现在就变成，陈时中之前的一个免治马桶的风波，好像变成蓝跟白看到了都开始猛 K 他哦。我们看一下影片。 柚子皮里面的成分会对毛小孩的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哦。 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欢庆中秋也不忘温馨提醒，至于棉质马桶政策影片遭到网友移花接木恶意散播，竞选团队前一天报警抓人引发争议，陈时中也再度重申报案并非针对二创， 在我所知道的是报案，那我们对于这二创呢民营图这个基本上我们都尊重，好，其实大家长期来讲我对这种创意的都一向是尊重，但这支影片我怕有所误导，它已经超越了底线，那在对社会可能造成一些伤害。 不止用说的，九号晚间脸书还特别 po 文强调，欢迎大家二创他的照片和影片，他认同年轻人的创意和活力，但重申自己在乎的是底线。而二创纷扰也让蓝白阵营仿佛捡到枪， 两面手法啦，就是我先提告，后来又说我欢迎二创，那这个事情到底他有没有定见呢？ 其实陈时中之前已经道歉，现在又要提告网友做任何的哭手或二创内容，我觉得这真的是好大的官威哦！当初大人真机灵。 在这个报案之后，那就是怕被这样子做这样的一个操作，我们讲是被这个已经个别已经超越了底线了，我们就先报案处理。 对于蓝营紧咬不放的，究竟是报案还是提告？具备律师身份的民进党议员候选人詹进健也在脸书 po 文强调，现阶段不论是报案或提告，结果都是一样，警方都会开始进行调查，至于是否会进入诉讼则是另一回事。陈时中再三强调，尊重创意是不变原则，但仍不能逾越道德底线，否则不止政策失焦，更会成为这场选战最坏示范。 世伟哥，看起来这个免治马桶的问题以及这个所谓恶创影片的相关的议题，好像让你们蓝营尤其是蒋万安捡到枪啊，现在突然之间哇塞，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第一次认为蒋万安回答反击还反击的不错哦，这一次针对二创我的影片，蒋万安说尚书大人真机灵啊。 没有啦，我是觉得讲说选举的一个攻防啦齁，那彼此的一个吸引大家注意，先我先回应一下刚刚范老师所讲的，你说林颖梦议员的这一个在议会的这一个动作齁，事实上柯文哲市长一个要叫市长，柯文哲市长他确实就如同刚刚范老师讲的，他瞧不起林颖梦议员，因为你除了这个你的一个这个助理费用诈领案的一个官司在之外，然后现在他不是在胜利的选区，他是在大安文山区，他是跟简淑培议员、苗博雅议员是同区的。那简淑培议员可以讲说跟这个柯文哲市长他整个在议会的一个 相生相克， 可以讲说有激出火花啦。那苗博雅议员他本身的一个这一个声量也是相当高的。 对。 可是林颖梦议员，你现在听到讲说徐小菁议员讲说他在那一区的一个民调，他可以讲说已经变落选了。那你看到他看到简淑培议员、苗博雅议员，他整个的一个声量这么高，他不会紧张吗？他当然紧张啊。他就做了这一个拒绝投降的一个承诺书，请你签署。那当然，柯文哲市长瞧不起他，因为你的特别老算了，我不需要去。 我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对对对， 这样的啊、 但是你越这样瞧不起他，你越中了他的套，他就是要套声量，声量整个起来，对他的一个支持度、满意度有没有比较拉升一点？那再回来讲说，陈时中前部长，你这个马桶的一个这个免治马桶的一个风波，事实上就是说，今天早上媒体朋友在询问这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旁边，那就讲说，你想说如果说有跟这个韩国的一个这个电影熔炉片段，如果说你给他哭手在一起的时候，陈时中部长的一个阵营讲说要提告，早上说要提告，结果网络炸锅了之后，好了，晚上讲说没有，我们只是要报案，所以说你本身的一个人设问题，你早上跟晚上今天是中秋节，你不要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会觉得讲说你今天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今天已经犯错了，我也必须要讲，就好像说我们前两天我们去市场扫街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个老太太，然后被撞倒了之后，没有错，我们第一时间我们或许我们没有处理到很好，但是我们谨言慎行，我们也汲取教训，我们在这一两天我们到市场去的时候，我们的一个阵营我们多派了三四位人员，甚至于我们也希望讲说跟这个当地的一个议员参选人的一个助理做合作， 那怎么样子把这个动线把它做好，甚至于在拜票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大家人员的一个安全，而且也注意我们媒体朋友他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往后退的时候，诶，也不要去影响到了这个摊贩的一个店家，所以说这是我们汲取教训的。 问题是现在柯文哲炮火这么猛烈，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其实蒋万安好像有点被边缘化。 No, 我不这样子认为。大家也知道讲说沙卡都的一个情势，绿营当然讲说啊，你柯文哲都是柯文哲黄珊珊你都是抢蓝营的票， 有啊， 但是民调做出来的甚至于我们坊间听出来的就是大家对于陈时中前部长的一个仇恨值相当的高，厌恶度很高，然后一些绿营的不投陈时中要去投黄珊珊，反而是绿营的一个选票要投黄珊珊会比较多，才造成那个等距的一个三角形。我们蓝营的支持者民调可以各方看出来的，我们流失的差不多都是诶蒋万安的一个蓝营的一个支持群众，有到80几%，但是你陈时中的一个绿营的支持度你只有60多%，甚至于到有的70多%，所以说你可想而知嘛。但是我今天讲你柯文哲市长你这样对林以梦议员，你反而会激起了一些绿营的人对你的一个仇视感，反而有一些绿营的原本是跑到黄珊珊，他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就回归到陈时中那边，我不知道。但是你这样操作，我会讲说你中了林以梦的套，而且你也让你自己对跟黄珊珊的一个形象就打折扣。 是于将军补充。 这点我跟四维兄的看法有点不太一样哈、哦。大家想想看，当时柯文哲第一次当选应该超过80万票吧？他的票不低哦。80万票是谁造就了这个柯文哲？绝对不是国民党，绝对不是国民党，是中间选民加上绿营的选民造就了柯文哲。所以柯文哲的得票基础其实就是中间偏绿加上绿营。否则他赢不了嘛，柯文哲很清楚。 是。 所以柯文哲现在想要去抢蓝的票，如果今天蓝的是一个很弱很弱弱的跟四年前的姚文智绿营他是比较小区块的支持，那柯文哲就赢了。那偏偏现在蓝营出来的蒋万安他并没有那么弱、哦、他有一定的支持度，但他至少姓蒋嘛，他至少姓蒋他有一定的支持度。那么柯文哲现在他八年前那超过80万人感动的泪水现在全部都化成柯文哲在议会上对林以梦喷的口水。你知道这大家心中有多难过你知道吗？泪水变口水诶。那个希望变成丢弃的卫生纸，心中有多难过。柯文哲很清楚，你看一个市长到底是勤政爱民还是要表现自己。刚上任跟结束这段时间完全 不要讲别的，今天是中秋节，我们的市长跑去新竹跟人家新竹的一个市长的参选人在烤肉， 是 你怎么起不起定呢？ 对他心中哪里有这80几万人交付的希望？台北市对他来讲不重要了， 不重要， 剩下3个月左右的时间嘛， 连演都不演了。 对，3个月以后根本就不是我当市长啊。当然他说我希望交给的一个市长候选市长的当选人不是对台北市好的，而是对我柯文哲好的。因为你如果说这三个市长可能台北市有更多人选市长了齁，这些市长参选人我找出一个最棒的接班人，这才叫一个心胸宽大为台北市好的市长。他不是，他直接讲啦、啊、他就属于黄珊珊啊。当选以后柯文哲在台北市的政治生命才能延续，不管是蒋万安当选还是陈时中当选，柯文哲在台北市完蛋了。完蛋了，没有舞台了。所以他是为台北市民好吗？我相信台北市民心中非常清楚，非常清楚你是为自己好。那么柯文哲为什么往新竹跑呢？他现在有可能会赢的就是新竹跟台北。 是。 那他为什么不到桃园？那赖香伶我帮他讲点话啊，你为什么来桃园呢？桃园很多中秋节活动，我刚跑到差点的赶不及，对不对？很多活动啊，中秋节桃园非常多的活动，你为什么不去？我看到赖香伶一个人默默在跑，柯文哲去哪里了？因为他觉得桃园没希望，所以他就往新竹市嘛。他看他对柯文哲这个人哈，就是大小眼。他为什么不敢对简淑培这么凶？对，其实也蛮凶的。 简淑培会 其实也蛮凶的，因为简淑培比他还凶，你知道吗？他为什么？对，简淑培比他还凶。他为什么欺负林以梦？林以梦就是比较温柔那一型的。你看，如果他今天是对简淑培、对王世坚这样子。那个麦克风我都很为那个麦克风感到紧张了，对不对？怎么可能可以对一个市议员这样？真的就是欺负他，就是瞧不起他。这不但是瞧不起一个市议员，我觉得他根本是藐视女性。太可恶了。 那个我刚才将军讲那个陈时中的仇恨值、 啊、 其实我必须要讲台北市过去以来啊，对民进党就是不是很友善的地方啊。这个苏培台之大安文山那个文山区齁，因为我念政大太清楚了，那个真的是非常蓝。台北市的军公教的比例，台北市在族群上的比例，所以他本来就是对民进党非常不友善的。 1994年台北市第一次开放民选市长，那时候国民党是黄大州，新党是赵少康，他们两个人加起来的票有多少？ 55%。 但是陈水扁即便在这么不友善，那个时候刚刚解严啊，那时候民进党，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他不能叫民进党，叫插进党，民进党就打个叉，不能承认你，然后叫插进党。那时候就是把民进党说成就是一个洪水猛兽，什么三合一敌人啊，然后这个暴力激进。陈水扁在那个时候1994年拿到多少？还拿到 43%、哦。所以那个时候国民党还是很大，就蓝大于，而且是台北市。可是我们看到了到2014年经过了，那个是28年前的事情，到了2014年经过了20年之后，整个改变了，版图改变了。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在台北市这个艰困对民进党极不友善的选区，民进党一步往上走，国民党一步往下滑。所以我必须要讲，连国民进党过去选台北市长最烂，你说像什么之前很不好的，像啊、这个当时我们看到像这个谢长廷啊、像这个，即便他们在当时很不好选，苏贞昌也选过，都有 40%。所以民进党现在，我刚才这个说好像民进党有人去投黄珊珊，我觉得到最后会各自归队。民进党起码是 40% 起跳， 40% 是民进党的楼地板，是陈时中的楼地板，但是 40% 是这个蒋万安的天花板。所以民进党，所以我刚刚讲过，包含连胜文，包含丁守中，最高多到 40%。 我认为这一次他要怎么去跟黄珊珊 PK 去分，他绝对拿不到 40%。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区域的一个状况。 那我补一下啊，真的范老师这样矛盾了。你说2014连胜文跟2018丁守中，诶，蓝营的票虽然没有增加，但是也没有掉。柯文哲刚刚于将军讲说80多万票，诶，你2014好，你这四年的时候，你到2018你变没到60万了、你已经流失了。那你民进党，你民进党，你讲说你会成长到 48， 那是以总统的局来看。但是现在沙卡都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讲说，哎、48 就是蒋万安的一个天花板，不要忘记了。如果以2018、2014来讲的话，哎、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持平啊，我们还有向上的空间。但是我必须要讲，民进党确实是往下降的。那柯文哲确实执政不好，所以说他80多万，剩下不到60万，哎、大家可以。 所以玉慧姐是不是因为这个国民党自己很清楚知道蒋万安的感觉上啊紧绷就是 40%， 他们现在毛起来抓住这个二创的议题哦，开始一直毛起来打陈时中。 其实二创啊，因为我们现在的选举很多的枯手就是某种形式的二创，所以当第一时间在网络上面，之所以会因为陈时中假设说哈，退一万步讲，假设说陈时中如果针对二创这件事情如果来提告的话，网络上面其实一定会有很多这个感觉到愤怒的一个声量，所以这陈时中马上他就反应过来，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政治，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讲，他去做一些的枯手，他去做一些的梗图，这些其实啊，老实讲都是二创。但这些二创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你是不是啊？这你有没有恶意去曲解人家的意思？你有没有去抹黑人家的意思？你如果是曲解人家、去抹黑人家，这个是陈时中的阵营现在要去讨论到的。如果说有政治人物，比如说徐巧芯啦，比如说有个粉专啦，去恶意去曲解、去扭曲这个意思的话，甚至于去导到说啊，这个是某人偷窥啦这种，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那但是现在其实又讲到第二个议题，讲到二创，老实讲，我觉得真正要告的人，要提告的是谁？是应该是那个韩国的片商啦。要真的要告的是他们，因为过去其实有很多的例子啊，要告的侵权，因为那是智慧财产权，那是版权的议题啊。所以我觉得陈时中他们在枯手啊，这个二创，我觉得还好，他们最后有做一个修正。那你反观啊，像刚才世维虽然说啊，他们现在啊有派人员呢、啊，又做先遣呐、啊，可是问题是、啊，我们在选一个市长的时候，我不是选他派多少人员呢、欸，要到市场去扫街的时候，我去选那个派遣人员， 不是、 欸、 加强人手， 加强人手。我们的意思是说，当一个市长第一天撞倒了一个90多岁的奶奶的时候，那他站在那边他是不知所措的。第二天他连撞倒一个花盆的时候，他一样也是呆愣在现场，也是不知所措。所以他因为可能世维在他旁边，世维在他旁边好，让他这个马上就知道说，哎呀，尚书大人真机灵，还懂得转风向。 我对 你 讲， 这跟我没有关系， 还不错，还不错， 这跟我没有关系。 他总算知道说要变风向，要总算知道反应要快一点。但这我们现在是选的是市长，如果一个市长事事都要世维在旁边提醒的话，那我干嘛市长不选世维啊？ 就世维出来选就好了。 世维就出来选就好了。 我提醒了，刚刚就那个早上的一个联访，那个是 这一个候选人自己本身的一个 回答。好了， 我自己 没关系啦，对，你的功劳 你 管。那第二个我想讲的是人设， 不要挑拨， 人设哈，就现在有很多人在讨论啊，特别是徐小新很喜欢去讲陈时中的人设。人设第一个，这是中国的用语啦哈。那我不是说人设这个东西，这个人设，我想我们在网络上面其实很多人都会使用，但是人设，陈时中的人设到底是陈时中自己在设定，还是蓝营的人在帮所谓陈时中在设定人设？我觉得现在其实啊，包括徐小新在讨论说啊，陈时中的人设很乱呐，怎么样？其实这些都是蓝营他们想要让这个绿营的选民好像感觉到对于陈时中的一个不信任，对于陈时中好像觉得说，哎呀，为什么他会选举会选得这么乱？其中的一个用心啦。所以我觉得其实陈时中他在选举，他稳稳的去走，我觉得就好了。 我想补充一下十秒钟，就是说，因为我特别问了一下陈时中竞选总部说，哎，你们要告二创到底是要告什么东西？然后陈时中竞办告诉我的说法是说，没有要去告，而是说他们有非常多绿营的那些年长的支持者，因为他们都用 LINE 嘛，然后所以他们在 LINE 的这些群组当中看到非常多转传说陈时中是个色狼，陈时中支持偷窥，然后所以对于绿营支持者来说，天哪，这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要报警，因为它是一个错误的假讯息， 而且搞不好把它传到最后说陈时中曾经去偷看过别人。 对，然后因为现在就用 LINE 这样子到处传，然后不断的在散播说陈时中就是一个支持偷窥的什么什么等等的，那这些东西算不算是错假讯息？当然算。那所以陈时中阵营就跑去报案，就是希望警方可以查出来说，哎，这个 LINE 的错假讯息不可以再流传，所以事情的轴线是这样，而不是说哦，陈时中阵营完全不准二创，开什么玩笑？因为他们可能自己都在玩二创 啊。 那也因此，就是这些，我觉得要分辨清楚啦。就是说，选举就正正当当开大门走大路，不要用一些错误的这些讯息，然后去扭曲说啊，你看他们都要告网友。我觉得那些都不是真实啊，所以还是开大门走大路，光明正大的去打选战。 是，是不是要补充？ 我要讲的就是说，今天这个二创的部分哦，因为他的这个虚假讯息，其实已经传到连我的地方的这个赖群组里面都已经有收到，然后讲的就好像就是说陈时中曾经做过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是个变态，是个色狼这样子的状况，可是这不是事实就是说这个影片有这样子的形象出来，被抨击之后，被批评之后，其实我第一个总部已经改变了那你国民党如果你想要攻击，那你就照事实攻击，你可以说你们那时候影片在发响的时候很不应该，而不是把这个画面拿起来做转传，然后结果呢被批评之后，我们希望借由这个报案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说，哎，这讯息你哪个修掉，这不是 gay 齁，这不是真的，这是假的。结果没有想到徐小新跳出来说，不要告，连我一起告。我要先问一下徐小新，是不是这个讯息是你传的啊？不然为什么要告你？对不对？这个是假的事情，有这个影片，但这个影片不是这样子的行为，不是陈时中有去偷窥，这是我们要澄清的。结果徐小新你竟然跳出来地沟倒菜刀，就要讲说好像是陈时中要伤害这个网友，要把这所谓的二创的这种创意全部消灭掉，不对吧？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国民党现在其实有一些猪队友啦，包含徐巧芯，包含王宏威都是嘛。徐巧芯之前打什么？打这个所谓的陈时中里面的这个竞选团队里面很多的所谓的什么二代嘛。可是这个二代都在第一线做工呢。刚刚四维大哥讲说很多的先遣部队啦。我们现在国民党为了这个， 我再一次强调，不是先遣部队，是我们在拜票的行程，我们增加人力。 好，没，我告诉你，先遣部队，先遣部队也应该啦。我自己也当过先遣部队，过去选总统的时候，我们先去场刊看这个看这个候选人来之后要怎么走，才不会造成民众的困扰。这个是先遣部队，先把地方敞开好， 这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告诉 你，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你做好这一些工作，才能够让你的候选人加分。所以先遣部队，你若是没走，不怪你会出事情嘛。那我要讲就是说，你包含这一些事情，因为这个蒋万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之后，国民党就整个慌张走板嘛。那你徐巧芯跟王宏威把这个陈时中的这个 竞选团队里面的所谓的正二代拿出来做批评，就被人家讲说啊，你自己讲完咱好做 讲四代呢， 哦，对，叫蒋介石叫阿揍诶，狼没出来算，而且他从美国回来没做过，没在政坛做过任何的事情，也没有做过先遣部队，也没有做过随扈部队，就直接选立委的人，现在马上要选市长了哦。所以我要问的就是说，刚刚这个有讲到就是说这个人设啊，他们现在在攻击陈时中的人设有两个人，第一个就是徐巧芯。第二个就是王宏威，王宏威那一个去这个陈时中在上 面。他们两个到底为什么要攻击他的人设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那这一次选战呢，有另外一个火线人物是谁呢？就是曹新成。曹新成他这一次出来啊，呼吁所有要参选县市长的这些参选人都应该要宣誓抗中保台哦。其实这话说的很有道理，就柯文哲竟然大骂说最讨厌整天喊口号的，然后呢还说什么呢？哎呀，他批哦，说柯文哲说你这样子呢根本就是意识形态治国啊。然后呢他又在讲什么？他又继续在讲说。哎，你这样的抗中保台，保台不一定要抗中，两个东西不一定要连在一起啊。但是对于这件事情，其实曹新成真的是抨击哦，一个首都市长这么无厘头是台湾的悲哀哦。那呢，柯文哲其实他就讲一大堆，就是说啊，其实抗中保台不用保在一起啊，抗中能不能保台要打一个问号。那被人家追问说认不认同两岸一家亲，柯文哲说我们跟中国大陆有相同的历史文化语言宗教，所以哦不需要一开始就把它当成敌人啊。那曹新成表示保台但不抗中真的是神逻辑哦，台湾需要保台就是因为中国要来并吞剥夺我们的生命跟财产，所以呢保台抗中要和中国一家亲，就好像要保护财产却不防盗防火，要和火盗盗火一家亲一样。最后曹新成更严厉的指出，一个首都市长都这么的无厘头，这就是台湾的危险，也是台湾的悲哀。那我们来看一下影片。新北投车站当局导游直播介绍建筑特色，蒋万安一整天在北投爬爬灶，不过同一时间在距离他不到500公尺的地方还有对手隔空尬场。与蓝营颇有连结的救国团办抽血活动，黄珊珊受邀出席，展现高人气，也让蒋万安面临正蓝票流失危机。陈时中前一天接受专访更强调弃保是这次选举关键，似乎意有所指，被抛弃的人不是蒋万安就是黄珊珊。 这两个党只剩下这个战略了吗？所以有网友想了一句话嘛，那就把票全部都投给黄珊珊，之后就三个愿望一次完成了。 其实没有这么多算计哦，选举就是扎扎实实行走七成。 而蒋万安不只得担心被弃保，八号上午他向长老教会双联教会长老江燕廷请意抢攻宗教票，不过。晚间长老教会双联教会立刻发声明，江燕廷并非现任长老，不代表教会全体立场，还说本会一向坚持台湾主权独立，认同台湾的候选人切割蒋万安。同样站稳台湾立场的还有联电前董事长曹新成。 每个首长各个议员呢必须要宣誓我要抗中保台，而中央其实站来我觉得也没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我其实蛮欣赏阿中的。 曹新成不仅表明赞赏陈时中，更向其他参选人喊话，要表态抗中立场。 谢谢。 似乎就怕多说多错，北市萨卡杜基站蓝白票源高度重叠，蒋万安跟黄珊珊从行程安排到议题攻防，都看得出谁也不想变成被弃的那一个。 林凤姐，现在曹新成好像是一个照妖镜呢，一个抗中保台，怎么现在台北市三个市长的参选人，其他两个谢谢，我们刚恭维。 对啊，因为曹新成说话这么有力，的确是完全是因为他的经验谈嘛。嗯，他有厚实的这个被跟中共对抗的这个经验，然后他谈出来的完全符合是台湾的现在民意的主流。所以说我现在很多人都讲说，哎呀，曹新成你过去是什么去新加坡籍或怎样，可是他对针对你的批评通通移回来了。嗯，而且他肯出钱，他不是出一张嘴而已，他肯出钱去再要贡献这个军事的这个力量 或是这个防备台湾的力量，所以他才会说服很多人，就会这一下子变成台湾的这个风云人物，一改他过去在台湾人的评价嘛。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表示说，如果说我们的首长都不如，连商人都不如的话，那你觉得我们台湾会有多大的危险？如果我们的这个台北市长，哎，他是首都的市长，哎，然后这个对于曹新成的这个讲话呢，他不能够有一句称赞吗？也许他这个用词不像你这个台北市或是说其他的人这么所谓的官腔官调， 没有，可能曹新成没有称他柯文哲市长， 对，就像那个检议员的这个经验，一定要称他柯市长大人这样子， 对， 他才会称赞他。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样一个民间民事敢出钱出力而且勇敢的出来讲话，我觉得任何人不管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你其实都要对他保持至少三分以上的尊敬。那你柯文哲，你大家都骂你亲中亲成这样子了，然后你面对这个曹新成，你竟然没有找点机会帮自己讲点话吗？你这时候讲说我佩服曹新成的勇气跟这个所谓的作为，那对你柯文哲不是会少一点这个负评吗？所以我觉得柯文哲到现在为止啊，就说对于这些抗中保台的东西，为什么那么多人逼着他拿着书面要去他签，就是他完全在这个立场上面完全没有办法得到信任。然后曹新成的话你怎么解读也很有意义，如果你明后年要选台湾的这个总统的话，你这方面没有站稳脚步你怎么选？ 而且重点是抗中保台没有什么不对啊，为什么柯文哲说你口号治国丑号治国，谁能比得上柯文哲啊？ 谁能比得上他？ 柯文哲是一张嘴治国啊，他根本自视啊，根本就不晓得。然后今天抗中保台选任何是台湾的主流，要选总统或是市长或是任何首长都应该支持这个立场，不对吗？ 是，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哦，其实这没有什么不对啊，但是奇怪了，蒋万安说坚定啊捍卫中华民国主权不会改变，但是抗中这件事情始终不敢讲。 我觉得很有趣哦，是我们节目在录影的时候，我也顺便找 Google 劝一下啊、哦。那柯文哲不是骂曹新成骂得很大声吗？那到底柯文哲跟曹新成两个人在过去七天他们在网络上面的声量是如何？柯文哲你输了啦，柯文哲你输了啦。那曹新成他不是政治人物，那他只不过是接受了包括我们三立电视台的访问，那还有包括了这个寇姐广播上面的一个访问，他的声量这么大，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声量？柯文哲你懂吗？我告诉你，我教你，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知道台湾现在面对的是中国，我们有非常强大的压力，中国的压力是要侵吞我们的国家，所以很多的台湾人在听到了曹新成这番话以后，我们每个人觉得与我心有戚戚焉，我们每一个人都说只要我有机会，只要我有能力，我就算自费我也愿意去参加黑熊学院，我也愿意希望有机会能够这个学习怎么样保卫我自己的国家。可是柯文哲呢，你是怎么去面对林梦议员的？林梦议员不过是给你签一个你要不要抗中保台，然后就柯文哲骂林颖梦，骂他的小朋友，然后骂曹新成什么，他今天曹新成出来写一封信，曹新成说因为柯文哲说这个曹新成这个什么黑熊学院根本就是义和团。 对，这个信的内容我们来帮让观众朋友了解一下，其实主要就这样，他的标题直接写柯文哲和义和团哦。那前面就是讲到说黑熊学院他其实被这些沈伯阳啊何成辉这些先生所创立，他觉得他们的那个爱国情感感召，所以他决定就捐1亿美元哦。那其中有一个部分三年任要完成300万人一个训练哦，来因应这个卫国的战争，这绝对是一个有利于台湾安全的计划，结果被台湾某些人哦加以丑化攻击。这个人是谁呢？台北市长柯文哲哦，这里有讲到柯文哲市长哈、哦，他贬义黑熊勇士为义和团，实在是莫名其妙。然后曹新成写哦，义和团是一群无知乡勇，因为残忍杀害在大清帝国境内的外国人，引起世界公愤， 引起八国之乱， 对， 八国联军 导致八国联军的报复，把黑熊勇士类比成义和团，不仅恶意无知，还透露其内心认为台湾的国防是无用的、必败的。就因为他认为抗中保台必定失败，所以他粗暴的拒绝签署 不投降承诺书。 所以我觉得其实曹新成在这篇当中他点出了几个重点。第一个是啊，因为柯文哲动不动就乱骂人，那他在骂曹新成是义和团，那曹新成把这义和团的背景解释得非常清楚，我们都念过历史，我们都知道义和团，我们也可能会说人家称呼别人为义和团，但柯文哲现在居然把我刚给各位看到现在目前台湾的声量，台湾的主流民意就是希望说我们能够抗中保台，我们能够那大家一起团结起来共同来抵御中国，他竟然叫我们，他不是骂曹新成一个人而已，他是骂我们所有，你如果想要保卫台湾，你如果认为中国是台湾最大敌人，他就骂我们是义和团呢、欸，他骂我们是无知的乡勇哎、欸，他骂我们是跟一百多年前一样，是跟那些哈、哦、这个只会他们什么扶清灭洋的那些人一样，而且他是柯文哲是动不动就是投降论，那只要不合他的意，他就认为说这个我就不要签了、啊、怎么样？他认为是国防无用，他认为是投降，这个是在现在台湾的内部，我们现在最不需要的声音，这是现在在台湾内部，我们觉得是最应该要警觉的。台湾的内部如果有失败主义，如果有投降主义，这会让外国人如何来解读我们台湾目前我们在面对外敌的时候，面对我们自己要有强力的自我防卫的一个决心、嗯。所以柯文哲其实我觉得曹新成先生啊，对他还太客气了。嗯、我觉得这一个首都的市长做成这个样子啊，如果让他还有未来，如果让他在年底的选战当中，让他所支持的候选人，不管在新竹也好，不管在全台各地也好，如果让他支持的人还有任何的这个机会能够上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如同去支持中国是一样的。 是，方老师补充。 我觉得曹新成的现象啊，他为什么会这么被大家所关注？我觉得五个特点。嗯、第一个就是曹新成，他不是外省第二代，他是外省第一代。他1947年出生在北平，一岁半他跟他的父母亲来到台湾，到台中清水，所以他是道道地地的外省一代，父母亲都是外省人。那外省人我们说一代或二代，他基本上在认同上会比较希望能够跟中国维持比较和平的关系，或者跟中国统一，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是个生意人，其实不可否认1990年他那时候担任联电的负责人，他们就到中国去投资了。那所以一般生意人会觉得说，我不要得罪中国嘛，我尽量啊，在我可能有生意在中国，我有财产在中国，我就不要跟他为敌。这第二个，第三个，他很喜欢玩古董、字画，那大部分是中国来的嘛。所以我们知道柯文哲说，哎，我们两岸语言、文化、历史啊、宗教都相同，所以我们不要跟对岸对抗。 你懂的还没有曹新成， 对，你还没有曹新成懂嘞。曹新成随便一个东西， 那他现在全世界汝窑啊，如果汝窑还有这个现存的，这个曹新成可能有收藏啊，这个是他是非常著名的收藏家。 对，那所以说，但是问题是，我们跟中国虽然有文化、历史、宗教相关的这个合同性，但是我们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上是完全不同的嘛。所以曹新成并不会说我因为我欣赏中国的一些古玩或字画，我就认同中国嘛，因为中国不跟你谈民主、自由、法治嘛。再来第四个，曹新成曾经提过统一公投，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啊，他是统派，其实不是，他是觉得台湾的前途要由台湾人民来做决定嘛。第五个，曹新成是个有钱人嘛，大部分有钱人哈、哦、就忙着就是玩着出国旅游啦，环全世界旅行，那不会去管这个政治，还管什么黑熊学院，他管那么多干嘛？他自己高兴就好，自己快乐就好了。可是曹新成是什么？他不但是有钱，还捐钱给这个1亿美金、30亿台币，来作为我们抗中保台的一个基金。所以这五点，为什么曹新成会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好，那你今天柯文哲你 PK 到曹新成，我觉得你倒霉了。曹新成，我觉得抗中保台，我觉得他讲出来为什么掷地有声？因为我刚刚讲过，他有这五个别人所没有的条件， 是， 而这会是台湾的主流民意。而且我认为刚看到蒋万安被堵麦哦，什么样？跑掉哎、欸，谢谢哦，跑掉哎、欸，我在这边看过怎么那么龟孙一样？ 因为世维不在旁边。 对，如果世维在旁边，起码 要是他24小时两屌屌啊， 因为世维应该选市长了。 我先声明一下哈，你讲说这一个媒体的一个访问，哎，我相信在早上联访的时候你要问什么，我觉得，但是你其他的一个时间，你必须要让候选人他专心的。对这一个基层的一个这一个 是啊，不 要要认同吗？ 不是讲说啊，你堵了，然后你问了，然后就我相信有一些的一个题目要回应的时候， 他要回应的恰到好处。 对对， 你不能讲说啊，随行堵麦，然后没给你回应，哦，的公司没跑掉，这一点我不能 說。没有，我是蒋安正以后真的要找世伟挡在前面。 那我觉得 挡在前面，当做帮由世伟来先面对媒体，不然蒋安正会一直 出国。我相信在蒋万安阵营，如果说候选人没有空，他在跑行程的时候，哎，还有其他的一个媒体朋友要来访问，我们发言人也可以代回答啊，是不是？ 那另外一个就是曹新成，其实他这篇文章下半部其实提到几个非常重要。他写到他认为就是说柯文哲认为他凭他一己之力就可以促成所谓的两岸一家亲我希望柯市长的助理们提供资料给他看大陆早已经在小学中学都加强军事训练，并灌输其国民为夺取台湾而流血牺牲的决心。一个首都市长对敌人如此亲切，对抗共保台的努力如此丑化和嘲笑，大陆对台统战官员应该都大喜过望，正在开香槟庆祝吧。所以将军，你看曹董的这篇文章是不是其实写的真的是肺腑感人？ 很多人讲说保台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使命，可是保台为什么要抗中？这些人脑袋是不是坏掉了？我在军中服务这么多的时间，我们所有的飞弹所有的武器全部是朝向西边，有没有朝向北边日本的？有没有朝向南边菲律宾的？还是有朝向东边美国的？没有，全部都朝向西边，就是唯一中国。我们在军中待了三十几年，32年，唯一的敌人解放军，没有唯二哦。你说我们有没有跟这个日本有敌人过？有啦，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没有第二个敌人，就是解放军啊。所以你要保台，你不抗中要怎么保台？说哎，不对，我们反的是共产党。我们反的不是中国人，这句话我本来是认同，现在我有绝对的方式告诉你这是错的。为什么说是错的呢？人家说台湾重新出生的这些年轻人叫做天然独，中国现在出生的人叫什么？叫天然霸。每个都恶霸。你到中国去，你跟他讲说我台湾人台独，那你要说什么？中国台湾。那不然为什么杨丞琳要这样呢？杨丞琳说台湾被他硬冠上中国台湾，不是杨丞琳说的，他说我是台湾中国台湾。为什么叫天然霸？这些中国的14亿百姓，有哪个人敢发出正义之声说，哎，不行，台湾是有人权，马上被抓起来。这些中国的百姓可说，哎，不要这样对待台湾，台湾是个独立的字体，那你支持台独被抓起来。现在中国人是不敢讲，哎，这叫做沉默的恶霸，他就是间接的支持了中共对于台湾的霸凌，他叫天然霸，他是帮助他做坏事。所以你不抗中怎么保台？另外我讲曹新成曾经被人家质疑，他在节目上说的，他说你曾经是希望促进统一的，你怎么现在突然间不支持统一呢？曹新成先生这句话我真佩服到五体投地。他说什么你知道？愿意跟你谈统一表示你要承认我是独立的个体，我是个独立的国家。 是， 如果你不承认我是独立的国家，何谈之有？谈什么？所以自始至终中国没有承认我们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说那还有什么谈的？没什么好谈的。他要你不是跟你统一，他要并吞你，他要吃掉你，他要毁掉你。他既然对方是这种概念，我要并吞你，吃掉你，毁掉你，这不叫统一哦。那统一是个糖衣里面裹的毒药，他就是要把你吃掉并吞掉，把你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叫台湾省。而且你里面军队来，解放军过来哦，我们全部这些军人全部失业了。为什么你知道？你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你归顺解放军，编成八路军台湾之一，那其他的都没了，都没有了，所有国军的信念还什么黄埔精神，还什么陆军官校，全部给你毁掉，全部变解放军，大家要吗？所以曹新成的想法就是说，以前愿意跟你谈是因认为你还承认我们是一个国家，现在你完全不承认了，中共完全不承认。从我们解严以后，中国就嚣张了。我们在解严之前，我刚好是民国79年到部队报道，在我报道之前，那个时候动员抗战时期没有结束，我们从来不称它叫中国，叫什么？共匪。我们称它叫共匪。我们在军中念读训的时候，你只要不想念到说中国完蛋了，交互蹲跳100下，你怎么可以承认匪匪呢？对，中共也不行啊，他是共匪。可是到我到了部队，民国79年部队之后，因为解严了，整个动员抗战时期结束了，动员抗战时期临时条款结束了，突然变中国，你知道我们念的多 K 你知道吗？对不对？我们对于问对岸的共匪，不是中国，还要更正，不更正20个交互蹲跳，这是在转变。那我们越退中国越近， 是， 我们就一步一步的退。我们以前在我刚结婚不久的时候，我们出国，哎，那时候我们说我们是中华民国，我们 ROC， 我们非常的自豪。当这些中国开始霸占了中国的名号，开始用中国人的方式去污蔑你台湾是一个省的时候，我们觉醒了。现在出国，你到了日本，你到了欧洲各国家去，那问你从哪里来，你会说 ROC， 你是说台湾？所以为什么从几何时你把台湾认为是一个独，这是中国建立的，你只要讲台湾就台独，你只要说台湾你就是有分离主义。我跟你讲，大家现在觉醒了，分离就分离，我跟你本来不就不是一个国， 是 我们两边各不隶属。曹新成讲出来了，而且他是外省一代哦，我是外省二代，所以曹新成董事长那天讲说，哎，我们两个被打得最凶，我说你比我打得凶多了，因为你的招牌大嘛，我的招牌小，但是都很凶。为什么？他们觉得外省人的人应该支持中国统一。 对， 我说你完全错了，我说我虽然是外省，我生在台湾， 是 我长在台湾，吃台湾米，喝台湾水，我没有一点的土地跟亲戚在中国大陆，你说叫我回去归顺，归顺什么？对不对？只有一个方式，你想跟台湾谈，先承认我们是一个国家。你想跟台湾谈，不要打压我们在国际上面的所有的立场跟我们的国号，才有的谈。否则的话，曹新成先生的目标跟他的言论会越来越广。为什么？越团结，对岸越没有办法。人家讲过哈，有过痛啊，才知道众生苦痛啊，被骗过才知道中国可恶啊。 对， 曹新成太清楚了，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恶集权的政权，所以他才会跳出来。 因为其实中国的外交哈，那个我们看到很多的外交的战狼啊，这个对台湾非常的不客气，包括这个驻法大使卢沙野，他说这个以后统一以后要把台湾送去再教育，再教育其实非常可怕的，他是真的就是集中营的那种概念。然后呢，最近呢是驻澳的那个萧谦说什么打台湾，这个什么怎么这样子打呢？ 他说我们有8000万人、欸、 对，他说这个就是我国的一个领土。但我要给你看啊，我们一个好朋友叫于杰，他也是中国流亡的在美国的一位的学者啊。那他最近呢，他发现哦，他有一些美国的朋友收到一份礼物，大家看到，这是他写的脸书。那他收到一份礼物啊，这份中秋节的礼物，那送的是香港的美心月饼。可是呢，奇怪的是哦，中间有一张中文的贺卡，这个礼物是送给美国人的哦。 是。 那他这个贺卡上面写什么呢？你看。这第一行哈，就是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一定要统一。然后呢，就是反正前几点全部都是在讲统一，可是最后一点呢是敬祝大家中秋快乐。你附这张的中秋的贺卡送给美国人这样子的中秋月饼，却告诉美国人说你要统一台湾，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无理的举动？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挑衅的一个举动吗？所以我现在要告诉柯文哲，我也不会叫你市长，要告诉柯文哲的是，你要知道是现在台湾有多少的台湾人认为中国对台湾是最大最大的威胁。我刚跟你讲卢沙野也好，澳洲的萧谦也好，或者是现在于杰在美国收到的中秋节的贺礼里面，竟然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不容置疑也不容改变的一部分，还有呢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你如果面对中国这么无力，你竟然只会跪在地上投降的话，这样子的市长你还有什么前途？ 是，而且现在看起来哦，舒培感觉起来这个考题哦，曹新成出的这个考题，目前为止黄珊珊好像答得比蒋万安好呀。黄珊珊好歹还讲一句，台湾有哪个人不保台，自己全家都是军人，每天都在保台搞内部分化，才会让别人有机可乘。那搞内部分化不是柯文哲吗？我觉得某一种程度上起码他还敢讲这样子的话，这个蒋万安好像就浪杠体啊。 蒋万安的憨班啊，保台这件事情大家都没有疑义嘛，大家现在对国民党跟对这个柯文哲的质疑是，你敢不敢抗中嘛？因为现在只有中国把台湾当敌人，我们敢不敢站起来说中国你不可以再这么做嘛？现在我们是质疑朱立伦跟柯文哲不敢嘛，所以黄珊珊就这个便宜行事嘛，他就是聪明嘛，律师嘛，会辩护嘛，这个是有经验的律师，跟蒋万安这个没经验的律师有差别的哦。有经验的律师都是讲，我就只有想说保台， 而且我想说我全家都 对，我全家都保台，谁都保台，我们都生活在台湾都保台。可是保台的方式要抗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哦。所以这个蓝绿现在是被蓝白现在都被质疑，尤其他们的党主席是带头跟中国在那边眉来眼去， 是 甚至就是也不知道到底在演什么，吼，演到全不是只有台湾人看不懂，连全世界德国之声也来问朱立伦，朱立伦嘛更小灯熊可以搭配出来。 这边我补充一下，其实曹董也有，其实我觉得曹董是一个真的还蛮犀利的一个评论家，他直接讲啊，他直接就说对于朱立伦接受这个德国之声的专访，他直接说这个采访很失败，糟糕，堂堂一个 国民党的主席应该对事情哦，这样看起来是没有理念，强词夺理，闪避问题跟共产党一样哦。而且他讲到说，他强调跟中国不能接触太多，不然就会被传染，跟中国外交官一样不回答问题，一回答就跳针就喊口号。朱立伦当天的表现就是这样，他根本没有办法回答问题，被问到访美时的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的共识时，朱立伦也一样闪躲问题，重复口号。 嗯，对啊，所以我说这个曹董就如刚刚这个慧珍所讲的，他就是一个照妖镜。他虽然说他是一个这个财团的大老板，但他回来从这个放弃了新加坡籍然后成为台湾人之后，他所做的这一连串的动作真的就是台湾这些在野党的照妖镜。过去国民党跟柯文哲怎么讲，抗中保台，这是民进党的选举口号，但民进党拿来做政治操作。但你知道曹新成今天回来之后，放弃新加坡籍加入台湾之后，他做的就是这件事情。他告诉你我为什么要放弃新加坡籍，而且我要捐30亿来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中国真的对我们步步紧逼，而且中国就是一个可怕的僵尸病毒，而我们现在被感染的有谁？有国民党，有民众党，全部都是。我必须要这样讲，为什么？柯文哲过去其实他也是曹新成啊，在2014年的时候他告诉大家什么，他2011年的时候他讲啊，什么叫九二共识，就是下跪投降啊，就这样而已啊。大家真的觉得他是英雄对不？真的是英雄。结果他上任 当了市长，2018年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说啊，九二共识是两岸和平的发展基础，我对这个立场表示了解跟尊重，这就是柯文哲。所以那一天我质询的时候，为什么跟他讲说，你过去2014年我们有85万人支持你，真的认为你是英雄啊，你那时候的人设是英雄，结果没有想到你当了八年之后啊，你不能写俗辣嘛，你真的就是俗辣啊，然后骗我们大家。所以我觉得曹新成这一次回来之后，不管捐钱或者是实际用实际的行动参与社会整个舆论的讨论，然后用这个实际的行动去协助黑熊学院去参加这个射手，这个神射手的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其实都让国民党跟民众党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堪，因为他们讲不出来一个所以然来，为什么这个连一个财团老板，大家都想说这财团就是只爱赚钱而已，居然有一个财团老板愿意捐钱，而且放弃他原本的国籍回到台湾来协助台湾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明显的照妖镜，让民众党跟国民党非常难堪嘛。而台北市市长的候选人，国民党跟民众党跟现在的党主席完全一模一样，对这个议题他们完全不能回答。我觉得这其实在年底的选择，民众就应该要做一个审慎的思考啊。 是，而且你知道吗，事实上曹新成他有三个身份，第一个身份当然就是一个商人，大家都认为商人无祖国，但是曹新成捐出1亿美元告诉你们商人是可以爱国的。第二个身份是刚刚大家提到的，他就是一个外省第一代，大家会认为说好像外省第一代都会中国有个大憧憬哦，中国梦，但事实上曹新成以他的实际把他的国籍从新加坡搬回台湾，告诉大家说我是外省第一代代，但我同时也是吃台湾水啊，喝台湾米啊，这些全部一起长大的，所以换句话说我爱台的决心是不变。其实还有第三个身份，他是被国外媒体评论为全世界100大收藏家，大概是唯一或唯二的华人，所以对于中华文化的一个理解其实没有人会比曹新成更懂，但是在于文物跟民主中间，其实曹新成做了一个选择，因为人民是活的啊，民主这个东西是应该要大家奋而起来追，就是保卫他的。那在这一次台北市长曹新成，其实他蛮明显的一个表态，说什么他欣赏陈时中，愿意帮陈时中站台，所以视为你会不会认为，其实曹新成会成为压倒你们蓝军的最后一个稻草？ 不会啦，我也觉得我之前就说过了嘛，如果说对于国家的一个认同，对于国家的一个支持，你要拿出这些企业家甚至于民间团体，你如果说要捐助我们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财政预算，你像台积电甚至于慈济在那个时候买不到疫苗的时候，你看到捐了好几百，捐了可以算好几百，那个几百亿啊， 没有，对不对？50亿左右， 50亿也很多啦，不管多少我都说一百没嫌少，你一万也没嫌多。你只要能够贡献心力，我们都肯定，我们都支持。只不过是说，曹新成董事长他有他的一个想法， 我当时还以为讲说，哎、欸，一共要关几个，你给三十亿，是不是贵的让我国防部？哎、欸，那这如果说是直接三十亿捐给国防部，我觉得很棒啊，让国防部都能够去做运用。为什么？因为每一年的国防预算都会按照我们的 GDP 的一个成长，然后它做分配的一个比例。如果你讲说，哎、欸，两岸的一个局势是这么剑拔弩张的时候，那况曹新成、曹董已经把供给，刚才好像两岸现在好像马上就有战争的一个风险。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觉得讲说，于将军也在这边尊重专业。你那三十亿堆的拢搞国防部去运用的时阵，哦，我觉得哦， 台湾政府不缺钱啊，台湾政府也有钱。重点是在于明天， 我们一年多撑了1700多亿。 你起码供给那时阵，然后这个防弹背心又穿着，好像两岸就马上有这一个立即的一个战争的一个风险嘛。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哎、欸，我恭喜你，你应该要搞好专业，好国防部统筹运用，这会比较好。但是话讲回来，你讲说黑熊学院，难不成垮起来就好像两岸的一个局势又没有立即像乌克兰俄罗斯的一个战争的风险那样子的一个紧张，又好像没有，好像你要做的是长期的这一个演训而已，哦。那我也尊重啊， 其实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啊、 因为全世界现在其实都认为台海非常危险，反而是少数的在。 我就讲嘛、我也尊重，但是让我看到另外一面，那我们国家主政的国防部在干什么？我们国家主政的民进党政府在干什么？ 这不对， 这是 你怎么让民间的团体去做这个战争的一个学院呢？ 讲的太多，大家要回复，我们先休息一下啊，接下广告，哎，马上回来让大家回复一下。所以，世伟哥，你认为曹新成这样的展现还不够爱国吗？ 没有，我就讲，你今天管几班，我嘛讲你爱国，嘿，卖讲你管三十亿。我刚刚就是分析嘛，如果是两岸的是有立即的一个战争危险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把所有的一个这个资源， 好了，人家钱怎么用人家的决定？那你先说他的表态会不会对这次台北市的人选？ 你现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就讲啊，我也尊重啊， 对 对不？啊，我也想说啊，我们的政府在干什么？那同样话讲， 政府也准备啊，每天国防部都很难、欸。 所以说啊，为什么让曹董事长他要去做这件事情？ 他做的是国防部做的吗？ 政府做的很好，人民也可以爱国、啊。那你封政府做 可以 啊？怎么不能够爱国？啊、我刚就讲啊，你捐10000块钱，我也讲说你是爱国的、啊。 那你要回答我问题吗？到底曹新成的曹董的这个表态，会不会对于台北市长会有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吗？ 中华民国是一个自由独立的一个国，这个自由民主的一个国家，你每个人都有你每个人的一个言论自由，你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也都尊重，对不对？ 对。 那我今天讲，刚刚范老师讲说，哎，记者读麦的时候蒋万安没有讲，蒋万安在早上的时候记者也有连访问这个事情啊，他就讲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我们立场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啊、我也讲过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 你要不要抗中？ 当如果说哎，人家对岸来侵犯我们的时候，那当然哎，我嘛做三年兵的呀、啊，我唔是做三个月啊，对不对？所以说你今天讲坦白的， 哎， 我们都可以。但是我们今天要想的，你说绿营的一直在讲说啊，夏立言副主席去了，我的共去，你说清楚讲明白，开大门走大路，给哪里？我们在对岸也是有台商，也是有台生的、啊。民进党选举的时候讲说 A 克法不好，可是执政的时候还保留 A 克法的皇帝、啊。 A 克法去，我先马 公。我今天讲的不是、啊、 你的选举， 我们夏立言副主席去跟对岸沟通。蔡英文总统，你不是也讲说要跟对岸沟通对话吗？ 夏立言副主席他是在野， 是不是？ 有下面管 A 克法。 赶、啊、快的嘛，我们在野，我们也是尽我们在野我们应尽的义务。那我请问，如果在野都不能做，那执政的为什么不做？ 我觉得今天 那执政的为什么不做啊？ 不要 我觉得，我觉得 是 为啊， 束手无策 的想法有问题。第一个 是不是？ 我不想讲今天很多事情，因为国防部它是一个官僚系统，它不可能像民间这么有弹性。我们常常讲台湾的高手在民间，所以你说要组成民兵，国防部一定就觉得说 这个可能独大，所有的资源全部南瓜。这个时候如果是两岸兵凶分这个战为兵这个风险 战为兵凶 立即的时候，哎、欸，你国家你还讲说还让给民间、 啊？不是不是， 这就是我看到的嘛，你还是束手无策， 本来你还是 哎， 搞清楚啊！我们现在的国建国造也不是国军自己建，也是靠民间的船厂在建的嘛。因为现在就是说民间负责什么，政府负责什么，各有 政府拨预算的、啊， 对，没有错嘛。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把我们的国防产业就跟民间结合嘛，你不能所有都是联勤来做，过去都是全部都是军工厂，我们过去哎，我们连什么衣服 全部都民间来做，那政府要做 什么？逻辑很奇怪，那国防都交由政府去做。啊，所以人民五照跑嘛，照跳，然后在那边，哎，对，然后大家都过得很糜烂的生活嘛，这样对吗？这不对啊！ 这是 军民一心，全 对，我觉得各有所长。对，政府做的是有关于硬体那一块，民间做的是民心这一块。我也不认为说啊，培养什么神射手真的会很用得上，而是一个精神。所以你看这一次他们这个黑熊学院全部招满嘞， 对， 而且女生的比例还快超过男生嘞，这表示什么？这表示名气可用啊！所以我觉得曹新成是完全掌握了什么主流民意嘛。嗯。很多人说哎呀谁会去啊，礼拜天礼拜六都是啊就跟女朋友看电影了。就还是有人参加。而且你这个未来可以结合什么，结合我们的重机，结合我们那个这种生存游戏，各种的这种社团结合起来。那是很大的一个民兵组织嘛。这个才是中共担心的。因为他会担心说啊你们台湾的国防到时候交给军人，老百姓都没有作战意志。 对。 美国也很担心哦，台湾没有作战意志。所以我们这个一定是要从小，而且甚至可以从慢慢往下扎根，从国小从国中到高中，这些人从小接触国防，他将来就会读军校嘛，他就会从军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防教育。所以我们讲国防教育是从小开始，不是说啊到了去当兵才有国防教育。所以这是一个完全观念的颠覆。那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我讲政府的官员有时候想法比较僵化，比较不像民间那么灵活。曹英成就把他经营企业的这种想法突破创新用到这次的这个所谓的抗中保台上、所以我必须要讲柯文哲跟国民党他们，我不相信他们认为要保台，但是他们认为保台不一定要抗中， 是 保台不一定要反共。可是我必须要讲，今天如果保台不反中，保台不反共，那是假的， 真的。 因为中国今天就是要把台湾不但是要一国两制，把你降为地方政府，连军队都不让你有，更是比过去倒退了。所以我们刚刚谈到，就说今天如果你觉得说啊保台就好，保台就好了啊，保台不要抗中啊，用别的方法嘛，跟他谈判嘛，或者啊保台我们也不要反共嘛，那是痴人说梦，那是缘木求鱼。所以我必须要讲，只喊保台不想反共，那是假的。 所以尤其是我长期跑台塑啊，还有那个台泥啊，这些大财团哦，其实这些国内的大财团过往都跟中国有非常多的一个交流啊。其中有某一个财团哦，我这边就不点名了，他就是请那个中国的那个高官来啊，然后查财经方面的查啊，怎么看？一个礼拜之后，那高官要离开台湾的时候，对着那个招待财团说了一句话：永远。永远不要相信中国共产党。这就是为什么曹新成这一次的登高一呼，其实对于台湾，诶，就说你看人家现在有一个有头有脸有身份，爱而且是爱赚钱的一个商人，人家都愿意来反共。所以于将军是不是曹董的这一次的表态真的会对于台北市或者是说整个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会产生一个关键性影响？ 这是一个为国保家概念性的大翻转。我讲齁，军力有限，民力无穷。我们国军齁20万人现役，再加上40万人的备役，60万人。大家认为60万人足够保卫台湾吗？当然不够。跟2300万人比起来，微乎其微。那么曹董现在做的一件事情是在这60万人以外的。他不是训练后备军人哦，他也不是训练现役的国军。国军跟后备军人由我们既定的全民动员体系在做训练。他训练的是我已经60岁了，或者是男生已经超过45岁除役了。在作战的时候他不会接到动员令，像我60岁我还会接到动员令，我还有6年的时间要保卫这个国家。可是6年后呢，我60岁了，诶，在台湾60岁还身强体壮，对不对？我曾经跑国道马拉松，前面有一个阿伯，背后背什么你知道？我99岁来追我，你知道吗？99岁跑全马你知道吗？所以台湾的健康绝对超乎大家的想象。曹新成就是让这些已经除役的能够作战还愿意作战，不管男女，你愿意的话纳入这个编制。那大家知道吗？我们中华民国的枪支60万，包含了动员部的60万，我们的枪支是我们动员部队加现役部队的10倍。因为从 65K1 65K2 M16 到现在换到 T9, 要 T9 要马上要淘汰了，这所有的步枪不是就丢掉，全部放在动员库房里面。所以我们的枪支弹药的数量是现役部队60万的10倍。那这些枪暂时时候谁用？ 没有人用啊， 就我们可以用， 对，就是宝箱宝土。所以我跟曹董事长，我们曾经我有跟他交换过意见，我说现在授予枪炮弹药管制条例的方式，你要修法旷日费时，你可以透过一些民间的机护仿真的一些射击训练，它射击出去不是实弹，但是射击的弹道回馈的感觉后坐力跟实弹一模一样，包含了大部结合分解一模一样，只要你到了作战的时候不是没有枪，我们有枪，不是没有弹，我们有弹，但是要有人。所以我们那时候在第一线保卫国家的时候，我们最担心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安危，是后面百姓的安危。如果后面百姓每个城镇都有这种足以保乡保土的黑熊自卫部队，那么说句实话，在前线挡住共军的人，我们没有后顾之忧，因为我们知道后面是我们最大的支撑。这叫翻转全国防卫决心的一种概念。 是 对于我们套个老共的说法，这就是台湾对中国的认知作战，让你知道台湾不只是国军，台湾所有人都有保乡卫国的决心。 是，而且乌克兰是谁可以撑到本来一个礼拜要打下来，到现在已经快两百天了，对， 八个月 是谁？就是全部都乌克兰人啊！难道会说是乌克兰军队你自己去打吗？所以有这保家卫国真的是人人有责。那另外一方面呢，中国惹人厌，惹人厌到什么？连真的这一辈子大家都会觉得是没有过不好话，讲出过不好话的英国女王，都曾经对于中国，尤其是习近平的一个访问团哦，表示不 OK。我们看一下影片。这个英国女王她可是在任70年的女王哦，而且她去过100多个国家哦，她自己任内就提名了15任的首相，她见过这么多的外交的，不管是领导人啊或各方的人，没有想到她对于中国的评论竟然就觉得啊，真的是非常粗鲁。曾经哦，怎么样呢？他为了敢用一个比较隐晦的方式来讲什么，他宴请这个习近平的时候，一瓶红酒是用1989年的红酒，这告诉他什么意思呢？1964，我们英国人没有忘记。嗯， 对，就是其实这位女王，其实她从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帮这个乔治六世他的爸爸到处去访问，走过非常多的世界国家。那他得到这个乔治六世死亡的消息就是在非洲的一个树屋上面。那其实说他连非洲都去过，那你觉得非洲那样的国家，你可以想象吗？在他看起来非洲，大家看起来非洲好像是很落伍的，但是在女王的身上呢，从来没有批评过非洲的外交官。但是他去了中国，他竟然可以很直，其实女王通常非常典雅有礼貌的，他对于这些外交事务他也不干涉内政，不干涉整个内阁的个决定。可是你可以在这个交往当中让他都觉得中国的外交官讲话是多么没有礼貌，你就知道中国的外交是多么的可怕。其实中国人对于英国人，我觉得他们就一直觉得说英国强占了香港的这个土地，所以对英国其实是爱看不看。尤其是英国在二战之后他的国力是有点下滑，所以他就觉得说哦，这个英国女皇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大家都觉得说这个英国女皇是一个世代的一个象征，他这个整个在二战自己亲自上战场，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那可是他也没有，他这个对私下抱怨，但是他对习近平也没有客气的。他在跟他餐饮的时候就拿出了，他也没有对他恶言相向，他就拿出了一瓶叫1989年的红酒。红酒的年份当然就是也有好有坏，可是他就特别挑了1989，当场习近平坐在旁边脸就垮了，他就想到那一年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这一直呼应所谓英国一直强调中国必须要注重所谓香港新疆这些人权的问题，还有天安门的这个事件，这个整个一个人权受害的问题嘛。所以包括这个 你要把那个红酒撒在习近平桌上了，哦，那你让人民流血这样 可是这样子可能会违反女王的，对，违反女王的这个礼貌。那所以说，可是问题是习近平的确是心里有数，他已经看出来那一瓶1989年的这个，因为他这个是2015年去的啊，2015年你何况这个很多年份的酒应该都蛮好的，可是他是不是也挑了89年的这一份。那我觉得他可能这个2015年对于香港来讲其实 已经有开始风声鹤唳的一个感觉了。所以我觉得女王就借这次见习近平，提醒这个所谓的中国对于香港的承诺应该要保持所谓五十年以上的这个不变嘛。你不可能在这个中途就把它这个整个对于中英协定的签诺通通把它打翻了。 大家现在也在观察哦，就新的这个特拉斯哦，这个新的女首相上来之后，会不会因为女王的逝世，而他们这个本身这个新首相，他就对于中国是比较鹰派的，所以大家也在看这个英国对于中国的态度，是不是也可能有相关的一个转向的状态？ 其实我觉得英国应该是一向就是从这个下台的那位强生啊，其实对中国在俄乌战争的时候，或是对中国的这个立场上面，其实是都跟着美国的后面啊，所以美国一旦强，我觉得英国不可能弱。对于中国这种武力的还有粗暴的崛起的方式，全世界是没有办法认同的。 所以敏锋讲刚刚讲的重点，英国其实是看美国的状态。那美国现在其实光八月就来了五团的一个访台潮啊。那美国之音特别强调哦，这是对中国发出重要的一个信号哦。什么样的重要信号呢？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在9月14日的时候呢，美国的议院啊要审查台湾政策法案。那现在就连他们的安全顾问苏立文，也就是说这个部分的条文令人担心啊。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台湾的这个相关的法案里面会推动我方的驻美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那这个中国的专家也访说，这个法案是全新升级的台湾关系法，若通过，引发中美全面对抗的摊牌，甚至美中可能会断交，陷入新冷战。所以将军怎么看？ 这9月10号这天很重要，大家一直在讲说台湾关系法跟台湾政策法有什么不一样，大家去研读里面的条文很累很麻烦。我直接简单跟大家讲，以前台湾关系法就是把我们做成一个固若磐石的龟壳，不管中国怎么打你，用力打你，我打不透打不破打不烂，这叫台湾关系法。可是台湾政策法不一样，第一个让你在台湾的代表处直接就变台湾，证明不再是台北，变台湾代表处。第二个，它的方式不再是用一个龟壳，而是用一个刺猬，而且这个刺猬的针还特别长，这叫做从防卫固守变成吓阻性的固守。什么叫吓阻性的固守？就是我不但打不破你，而且我打了会受伤，就跟刺猬一样。狮子不敢吃刺猬，不是因为刺猬的刺很硬，是因为它的刺猬的刺会要它的命。大家去研读里面的条文很累很麻烦，我直接简单跟大家讲，以前台湾关系法就是把我们做成一个固若磐石的龟壳，不管中国怎么打你，用力打你，我打不透打不破打不烂，这叫台湾关系法。可是台湾政策法不一样，第一个让你在台湾的代表处直接就变台湾，证明不再是台北，变台湾代表处。第二个，它的方式不再是用一个龟壳，而是用一个刺猬，而且这个刺猬的针还特别长，这叫做从防卫固守变成吓阻性的固守。什么叫吓阻性的固守？就是我不但打不破你，而且我打了会受伤，就跟刺猬一样。狮子不敢吃刺猬，不是因为刺猬的刺很硬，是因为它的刺猬的刺会要它的命，所以不让它接近，这叫做吓阻性的防守。那我们以前不是啊，我们以前是我们的这个枪啊，我们的炮弹啊，我们的飞弹都射程很短，仅限于抵抗它来攻击你，就是一个跟一个龟壳一样，我怎么打你打不破，可是呢打久了终究会有伤害。所以美国已经觉醒，已经想说我不能再用这种方式，这种所谓的模糊的方式来维护台湾的安全，我要让台湾有吓阻性的自我防卫，就是台湾政策法整体改变。那中国难不难过担不担心？当然担心啊，我本来只要我不打你就不会受伤，现在变成说我只要侵犯你我会要我的命，他怎么能接受？所以这不是一个美国的改变，这是世界潮流造成美国的改变。而谁造成的这个社会潮流，这个世界潮谁造成？习近平，他的战狼外交惹恼了全世界啊，每个人都搞他，他在澳洲搞，在英国搞，在全世界搞，他搞的都是什么？嚣张，而且对于全世界的不尊重。这不是我们台湾现在掌握的时机，是全世界的潮流就如此而走。那么在国内，如果大家不要逆风而行，大家一起走的这个反共反中国的这种抗中的潮流，台湾才有未来。你要谈，你要和，你要如何，台湾够坚强，台湾有实力才有谈，否则的话永远是被并吞而不是谈。 是，而且这一次的一个台湾政策法案其实最重要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于代表处改名哦，这意味着美国把台湾视为准国家哦，性质十分的一个严重，因为讲话的人其实是香港的学者哦，更甚于一中一台，再加上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的一个任命需要参议员的一个行使同意权，意味着升级至美国政府外派大使等级哦，所以这对美中关系是一个极大的挑衅。第二个，他又提到就是说新法案提出美国正式赋予台湾成为主要非北约盟友，因为在军事上把台湾视为盟友，视为共同防御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人员，相当于恢复已于美中建交时终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例地位，该项条文将成为美中关系的最严峻挑战。所以范老师，这件事情真的是一旦法案通过之后，美中要摊牌，甚至进入到新冷战时代吗？ 的确好，刚才你们讲的这几个内容当然很重要，就是我们的驻美代表处会不会更名的问题啊。那其实我们知道去年我们在立陶宛成立的代表处就叫做台湾代表处，这是我们在全世界第二个以台湾为名，而不是我们过去叫台北什么经济文化办事处或代表处，它就是台湾代表处，也没有经济文化，就是有政治意涵。中国大家很生气啊，中国竟然就召回了他们驻立陶宛大使啊。那当然立陶宛并没有退缩，他们也在今年要在台湾设立代表处。所以如果美国这个法案通过之后，我们驻美国代表处也改名的话，我认为它会变成世界潮流啊，包含就是说各个国家特别是跟美国友好的像五眼联盟的国家都会跟进。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英国，英国过去的驻台代表都是所谓的总领事级的啦，就是从别的国家当过总领事再来台湾当代表。可是从2016年唐凯琳担任我的驻台代表，他是担任过其他国家的特命全权大使。然后我们看到从去2020年叫邓元汉，这位也是当过全权大使。就是美英国把台湾的代表他的位阶从总领事级提升为大使级，就跟他们其他国家一样。所以如果美国这个法案通过之后，我们驻美国代表处也改名的话，我认为它会变成世界潮流啊，包含就是说各个国家特别是跟美国友好的像五眼联盟的国家都会跟进。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英国，英国过去的驻台代表都是所谓的总领事级的啦，就是从别的国家当过总领事再来台湾当代表。可是从2016年唐凯琳担任我的驻台代表，他是担任过其他国家的特命全权大使。然后我们看到从去2020年叫邓元汉，这位也是当过全权大使。就是美英国把台湾的代表他的位阶从总领事级提升为大使级，就跟他们其他国家一样了。所以英国过去是非常轻松的，我们知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第一个承认的欧洲国家就是英国。可是这几年呢，英国大幅提升跟台湾的关系。刚刚讲过2015年习近平访问英国，为什么那个英国女皇她会有这个报 1989的红酒 但是双方面，而且习近平刻意的这个故意更改行程， 对， 造成英国接待单位的非常的一个不爽。可是这不是单一案例。2009年那时候习近平还是国家副主席哦，他等于是第二号人物，他到日本去访问，他说他要见天皇，他想说不行啊，我只能够跟元首见啊，就那个习近平就说我要见天皇，那边闹，后来天皇给他见了，他叫做特例会见。到目前为止，日本天皇这几百年来只有两个人，习近平是第二个，其中一个是一个泰国的一个议长，就是那个是天皇他主动要跟他见的， 对， 这次是习近平吵着要见，多丢脸啊！